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记载在罗马书第六章三至到十一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藉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作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以下咧就系正道时间，我哋好高兴咧，我哋系有我哋嘅主任牧师石伟汉牧师，当我哋分享神嘅话语。佢今日要分享嘅题目叫做效法基督，将时间交俾石牧师。 好，弟兄姊妹，众亲友，大家平安。欢迎大家来到当中，特别呢，有些是经常回到来的，都欢迎你。有些是第一次来的，都欢迎你。因为呢，实在这里呢，是一个神给我们开放的家，让每一个呢愿意认识主的人都来到当中。所以呢，再一次代表教会呢，欢迎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呢，我们去思想一段的圣经，就是关于罗马书的六章三至十一节，关于效法基督。在我们未开始之前呢，我都想跟大家一起有个祈祷，我们一起祈祷。主啊，求你带领我们开启我们的心，认识你的说话，让我们晓得明白活出来，以至到真的能够去荣耀你自己。带领我们一起去诵读你的话语，思考你的话语，祈祷奉耶稣名字而求，阿门。今天是一个有浸礼有入会的日子，我们都很欢喜快乐。今天我们都有共共一共有七位的弟兄姊妹，包括了一位的浸礼，就有六位的入會或者叫轉會咁樣嘅，咁一間稍咧，我哋再喺一間時段裏邊，我哋再逐個介紹一下，俾大家認識。正正因為咧係一個浸禮或者我哋叫洗禮嘅日子咧，咁所以今天咧都揀咗一段聖經係同呢個嘅浸禮或者洗禮咧係有好大關係嘅一段聖經。呢段聖經咧都好能夠幫我哋咧去明白我哋嘅浸禮嘅意義。經文咧就喺羅馬書嘅六章三至到十一節。好想呢我都再讀一次下，等我哋經歷一聽咗兩次之後呢，咁印象深刻啲，一間呢就未必會成日都會即係特別指到某一節嘅，咁你可以有個概念啦。第三節開始話，岂不知我們這受洗歸入基督耶穌的人是受洗歸入他的死嗎？所以我們藉著洗禮歸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生生的样式，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作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这段圣经一开始的时候，在第三节的时候，他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一开始的时候，这段圣经保罗就特别用一个描述，就是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包括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八节，都保罗很特别用到我们， 正正好表明了保罗写这封信给罗马的教会信徒的时候，表明了保罗和罗马的信徒一样，都有一些相同类似的经历，以致他们能够共同拥有这种的经历，所以说我们。而事实上浸礼不单止是对罗马的教会，其实对很多的当时保罗时代的教会都有这样的经历。这班人来说都是会好像保罗所说，就是会受洗，接受一个的洗礼，一个这样的经验的情况。但是这里讲的就是，亦都因为我们看得到在圣经里面，由耶稣开年代的时候已经有描述一个的受洗的情况，甚至去到保罗彼得的时候都同样有一个的受洗。受洗成为了今天我们教会常常都会有的一个的成全，一个的传统。但是受洗的意义呢，可能都不知不觉被人遗忘或者扭曲了。所以我们在过去我们今日嘅入会嘅弟兄姊妹啦，或者系浸礼嘅弟兄姊妹咧，都要上一个我哋叫浸礼班，或者一个叫会友班。喺呢个班里边咧，正正好就系我哋咧要思考一下咧好多关于信仰嘅一啲嘅问题。当中咧，我哋有一堂咧吓，我哋原本咧就预半堂咧就讲咩叫浸礼，半堂就讲咩叫主餐。结果一讲嘅时候咧，就系讲浸礼咧，问嘅问题都问咗好多问题。结果咧就嗰堂咧系成堂净系讲咩系浸礼，跟住咧就讲咗好耐，其实都未讲完嘅，跟住讲到过晒钟噶啦。所以咧正正好就表明咗咩咧，原来受浸嘅意义咧，可能咧不知不觉咧都好多人遗忘咗，或者我哋翻教会翻咗好耐，我哋觉得成日都觉得有啲嘢我哋都知啦，都翻咗咁耐，应该都明白啦。但系原来咧有阵时我哋对信仰咧都系有阵时一知半解。所以很希望今天藉着这段圣经都去思考多一点。特别保罗这里他一开始说岂不知，岂不知就是难道你们不是这样这样这样？当保罗说岂不知就是说什么，好像说的就是应该个个都知道，是岂不是吗？一说个个都知道。但是呢，当保罗说这个的时候，其实正正好说的就是似乎人人都知道，但原来真的有些人不知道的，真的有些人不知道的。特别如果当你看回罗马书第六章前少少第一和第二节，你就会明白了。第一节里面这样说，他说保罗就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可不可以呢？因为原来当时有些人这样想事过，他说如果耶稣是能够释放我们的罪，是不是使我们蒙受上帝拯救的恩典的时候，上帝祝福我们的时候，那如果我犯多些罪，那神不是拯救多些，即是祝福多些，赐下恩典多些，那上帝不是被人见得多些恩典，那所以我不是可以犯多些罪咯？合不合理？有些人真的这样想事的，犯多些罪，那我越衰，那上帝拯救我就越伟大，越厉害，咁啊，人哋咪见到上帝劲咯，但系咧就俾自己容许自己继续犯罪。六章一节咧就系讲紧呢个问题，有啲人就系咁样谂嘢，将个信仰嗰个嘅谂法咧系搞错咗，以至到当我哋信仰里面讲紧恩典嘅时候，就觉得系咪可以继续犯罪咧？保罗就提出呢个咧，原来有啲人以为自己知，原来咧都搞错嘅问题。去到六章二节，又有另外一个保罗讲紧一啲人嘅错误嘅谂法，就系咩咧？佢话，我们在最终死了的人岂可仍在最终活着呢？有些人觉得，我犯了罪了，是不是我上帝一定会赦免我了，我的罪是会没了的，就是上帝会赦免的，我最终死了，不过呢既然上帝都一定会赦免我的罪，我就可以继续犯罪了，仍可以最终活着。即是很有趣的，你想象一下，一个人在罪里面死了，那死了嘛，但这个人又活了，活着，那究竟这个人死定活呢？面对罪，究竟他是死定活呢？有些人就似乎容许自己在生与死之间又死又活，结果呢就永远都得不到真正的解脱。保罗就是正正好讲，原来有些人在信仰上面好像知，原来都不尽知道。所以当我们去到第三节的时候，特别讲紧洗礼或者浸礼的时候，亦都同樣咧，似乎好多人知呢個意義，但系咧，原來咧仍然有好多人咧都不大清楚。你會見到呢幅圖啦，你估唔估到呢個？你喺咩地方咧？ 一望你就估到是約旦河，是吗？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即你去到以色列的地方，一经过約旦河，通常你个旅游的时候一定有一个节目，就是什么？一定去一去这条河看一看，甚至乎落这条河浸一浸，甚至乎有些人即不只是玩水的浸一浸，硬是要选在約旦河接受呢，找一个当地的人帮你做一个的所谓的浸礼或者洗礼。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有些人带着不同的心态去到这条河里面，有些人就可能纯粹玩玩一下的，玩玩一下之后他浸了落水了，跟着有人扶回去上来了，这个是不是浸礼？是吗？带着玩玩一下的心态下去，是不是一个就等于就接受了一个真正的浸礼呢？反过来有些人就觉得呢，哇去这条河浸过呢就厉害一点的。因为为什么？耶稣都在这条河浸过嘛，是不是？耶稣在这条河浸过，所以呢我们呢信耶稣的人都在这条河浸呢就厉害一点了。觉得呢哇这条浸过呢就熟灵一点了，爱主多一点了。原来有些人都这么想东西的。所以这一生人怎么都要去那里浸一次。但这个又是不是浸礼的目标或者意义呢？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原来呢我们带着一种不太掌握不太明白的方法，就想觉得这件事总是好像特别一点。所以你看得到呢，通常如果你去印度旅行，你一定会落哪条河玩一下。哇行河。即我看到那些 YouTube 节目的 YouTuber 呢，怎么样？一定会试下喝那些水的。是啊，因为他要拍片嘛，说啊喝下些水就浸过。啊，好似即系好似特别你知道印度，对印度嘅人嚟讲系好神圣嘅，系咪？哇，浸过爽啲。但如果你睇翻啲报道，你知道咧，即系嗰啲嘅菌咧系绝对超标嘅。啊，即系如果你冇事咧，我佩服你。即系竟然冇事，系咪？啊，但系咧，佢哋啲人都会涌落去，就系因为同样带住一种错误嘅心态，就系浸过恒河又劲啲，有啲信耶稣嘅原来浸过约旦河又好似劲啲。但系我哋而家一阵间浸咩啊？浸呢度啫，系咪渣啲啊？如果搞唔清楚，你真系以为渣啲。所以今日咧，我哋一定要好认真去谂一谂呢个问题，因为保罗话俾我听，圣经里面讲紧嘅浸礼系咩咧？系关乎一个死同埋活嘅问题，关乎一件死嘅事情，关乎一件活嘅事情，就系保罗话俾我听咧，浸礼真正嘅意义。所以我先去看第一个重点，就是向罪死。在第三、第四节里面，正正好就是讲紧咧，当我哋接受浸礼受洗的时候，是咩咧？系归入基督耶稣。所以我哋要知道，我哋嘅浸礼系同其他人嘅浸落水系唔一样。点解咧？因为我哋系有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系我哋整个信仰里面一个嘅最重要嘅核心。在这段圣经里面呢，曾经讲到耶稣做了什么事情呢？在三至十一节里面包括了讲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钉在十字架的意义就是为了我们这些罪人去承担我们所有的罪，跟着就以致到面对就是什么呢？死亡。所以总共有五节同样提到他的死亡。提到他死亡之后，就牵涉到讲到他的埋葬。埋葬在一个坟营里面。跟住点啊？就有复活。所以原来我哋当我哋讲到受洗嘅时候，同耶稣基督有关嘅时候，系整个关乎耶稣基督佢本身整个嘅救赎，整个带嚟我哋生命转变嘅关键就喺耶稣上边。所以咧，一般我哋喺早期教会里边咧，特别强调耶稣系一个点样嘅人咧，就用咗呢几个字，就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佢系救主。他是我们的救主，他又是神的儿子，他又是那位基督，那位的尼赛亚，这位就是我们所认识的耶稣。所以当我们要知道我们受洗去的过程里面，我们是跟耶稣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而那个关系是什么呢？这里就说什么呢？是受洗归入基督耶稣。归入基督耶稣，这里在英文的圣经译本里面就是用了 into 这个字。into 呢个字，呢、这个字其实代表咗点样归入 基督耶稣里面怎样叫归入呢、啊、你知道 in 和 to 是什么意思呢、啊、入去和去的那个方向是一个这样进入和耶稣基督的关系里面的过程。所以我们整个的、浸礼就是讲的就是我们受洗是进入和耶稣基督的一个关系里面，进入和耶稣基督一个怎样的关系里面呢？我们就藉着浸礼去告诉人听，就我们在浸礼的时候告诉人听，我和耶稣进入一个怎样的关系里面，我们就这样公开去宣告这件事情。那我们又问，那即是怎样的关系呢？即是你想想，你和你父母的关系是怎样的呢？你和你的子女的关系是怎样？你和你的伴侣的关系是怎样？我们经常问，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而我们和神又和那些一模一样呢？在圣经里面，原来这里就用了另一个字去再表达深入一点，就是怎样叫做在进入和耶稣的关系里面呢？就是什么呢？用了一个字叫联合。联合就在第五节，圣经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联合就是 united， 这个联合就是 united， 这个特别讲的意念就是 united with Christ， 和耶稣基督有关嘛，我们就和耶稣基督联合，联合在一起。那但是又即是怎样叫联合呢？啊 ，OK， 咁啊，试下睇呢一个，你就想象下。最近咧，我喺 YouTube 见到有而家兴呢啲嘅啲后生仔玩呢、這个。啊，冇啲后生喺度玩过呢个啊？啊，都有个后生女叫 Chain Challenge。Chain 系讲紧嗰条铁链啊。Chain Challenge 就系咩咧？讲紧啲后生仔就玩紧咧，就绑住条铁链。即是一个人条铁链绑住另一个人的铁链，跟住就绑，如果你多人玩就绑几个咯。啊，咁喺呢一个 YouTube 里面咧，有四个人，四个男仔就绑住铁链，就一齐过一日。咁一齐过一日咧，佢哋做啲咩咧？一齐去踢波。啊，一齐踢波，咁四个人啊，佢哋当时个比赛就系四个人对一个人。啊，咁你估四个人赢定一个人赢？四个人啊，咁几得意嘅，睇住四个人。他们的过程里面就是一个人走这边走那边呢，跟着有三个人怎么办？就跟着去左边的、啊、跟着有个人走右边呢，三个人就跟着入边的、啊、很有趣的，跟着一起要搭巴士，搭香港的巴士，那么四个人呢怎么办？要前后座先坐到的、啊、即一排就搞不定了、啊、跟着呢又即去访问路人，跟着最重要去厕所那幕先紧要，即是你想象得到啦，去厕所嗰幕就系佢哋真系有拍噶，我去厕所，跟住想闩门，闩唔到啊！即系香港嗰啲唔系呢度啊，呢度嗰啲唔知点解下边咧系可以有个空位嘅，你到厕所嘛，系咪？即系好透，其实好透明嘅呢度啲厕所。我哋香港厕所比较密封啲，真系可以啲人系伸唔到只手入嚟嘅吓。但系咧就系、是、咁样咧，入厕所咁结果点咧？搞咗一轮冇得闩门去厕所咯。啊、跟住咧就三个喺出边喺度，得未啊？跟住系咪有尿屙噶？跟住问佢，即系做好多呢啲咁嘅嘢，就讲紧即系咩咧？真系要黐住，成日都喺一齐。嗱、啊、呢种咧就有啲联合嘅意味啦。当你 united 咗嘅话，就咩啊？日与夜吓、啊、做乜嘢咧都黐住喺埋一齐。或者咁讲就系呢一个联合呢个字喺圣经嘅原文系代表咩意思咧？在圣经里面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生长在一起。那你就明白了，生长在一起更加不是说铁链。铁链就是什么？玩完这个节目就可以解了铁链。但是原文是说 united 就是生长在一起。其实它的这个字那个原文里面的意味是说一些类似一些栽种的过程，就是一些花一些植物我们有接枝法。系嘛？呢度话俾你听咧，有几种唔同嘅接枝嘅方法啊，无论系咩二些接啊、咩舌接啊、咩劈接啊，我都唔知咩嚟其实啊。总之咧，接枝法就咩啊？当两个树枝连埋喺一齐之后，让到经历时日之后咩啊？两个树枝就会黐埋，系一路会黐埋一齐。同时间就咩啊？嗰、那个树枝里边咧，就透过即系连住地上嗰棵树。 的树供应水分，供应即养分，以至到令到上面薄落嚟嗰啲树枝咧都有水分、有养分可以生长。呢、这个咧就系圣经里边讲紧嘅联合，就系保罗讲紧嘅联合。所以当你谂起呢个联合嘅画面嘅时候，你自然就会联想得到，就系耶稣都讲过一啲类似嘅情况，就系、是、上个礼拜都有提过，就系咩啊？葡萄树与枝子。你想象下葡萄树与枝子联合咗之后，常在咗之后点啊？上边成棵枝子里边咧嗰啲葡萄咧，能唔能结到果咧？系好视乎下边能唔能够供应到水分同埋养分俾佢。当我哋与耶稣基督归入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是同他联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透过耶稣的帮助，让我们联在他上面。那自此之后就什么？就一起了。一起了之后，可不可以说，今天我跟耶稣一起了，明天我不得闲，耶稣明天不跟你一起，行不行？这棵树可不可以这样的？斩了棵树枝，这棵树枝这十天不跟棵树一起了，十日后我先回来了，黏住你了，会怎样的？不行的，死的。所以在这里讲的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联合都是这样，是常常在一起，不可以中间分开，以至到我甚至乎我们整个的生活的作息，每一样东西都好像和耶稣黏住在一起一样。所以呢，我们这里特别后面讲的就是，在这里不说，所以当讲浸礼的时候，同样就是我们都会同他的在死的形状上跟他好像黏住一起，我们在耶稣复活的形状上都好像跟耶稣黏住一起，这样这个就是那种。所以当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受死的埋葬的时候，耶稣也都曾经他自己去为我们做下了一个这样的典范的时候，我们都去学习一下耶稣的死的形状、复活的形状，就是好像死是怎样的，就埋葬，是不是？死了之后就埋葬在肚里面，就是你会被肚盖过的嘛，如果你我们今天想象的图画，然后怎样？就会复活，就在肚里面升出来。原来呢，我们讲的我们今天呢，我们叫浸信会，我们浸信会是强调 Baptist， 我们这个浸信会里面呢，都是有些，我们希望呢，在这个向度上面呢，都能够是与基督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在他复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所以我们的浸礼都会是用全身入水的方式，这个是我们浸信会会选的方式，也都是有其他的宗派里面都会选的方式。我们就会用这种方式，就像耶稣全个人入水，好像一个模仿的一个好像死了的形状上面，跟着呢就意识到就再在一个复活形状上面，在水里面出来，在一个埋葬了的地土里面走出来一样。这个就是我们应该我们会选的一个的浸礼的形式。当然有很多教会都是这样做的，当然也有些教会不是这样做的，但你又千万不要说人家教会又一定不行，因为你要记得我们按照我们的理解，我们选最贴近这种的模式。 OK， 好了，这里跟着也都讲到，就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整个的过程里面，其实整个的过程里面是跟耶稣联合，就是怎样呢？就是跟耶稣联合到什么呢？这里说第六节说，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跟他同钉十字架。首先说什么都仿效耶稣嘛，跟着耶稣嘛，所以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那我们都要钉在十字架上面。不过我们的钉并不是真的要走上去一次，一会儿钉一次十字架，而是我们说的就是我们的旧人要跟他同钉十字架，我们的旧人要跟罪是要有个决绝的关系。在加拉太书这么说，他说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六章十四节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我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对于保罗来讲，这个十字架是充满荣耀的，所以当他愿意跟基督同钉十字架，同罪去脱离的时候，这个是一个荣耀的时刻。所以我们教会对于一个浸礼的时候，我们觉得是欢喜快乐的。整个浸礼的过程里面，显明了我们是见证到上帝的荣耀的时刻，这个都是我们欢喜快乐的时刻。 所以当能够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时候，所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呢？后面就解释就是什么，叫我们每一个愿意认真信靠耶稣的人，我们要表明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是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脱离了罪就表明了就是什么呢？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蒙清义。蒙清义，我们能够脱离了罪那个过程里面，其实就是说我们是被神称为义。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都记得，我们一直说阿伯拉罕都是这样说，就是不是我们是义人，是神称我们为义人。所以保罗在这段圣经都说，就是当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的时候，神就会称我们为义。称我们为义，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那个的浸礼的过程。而记得最重要的关键就在第九和第十节再一次去澄清，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基督是从死里复活，因为我们跟着耶稣嘛，耶稣做什么我们跟着做嘛，耶稣钉死十字架，我们要将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受死埋葬，我们仿效一样，我们要经历将我们的生命里面一些旧的我去埋葬，而且跟着我们就怎样呢？就跟着耶稣一样，我们去复活，我们又跟着耶稣去复活，以至到我们整个过程里面，那个第九第十节讲的重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记得是要靠耶稣，不是靠行为称义。这个在我们浸礼班里面，我们常常都讲这个问题，记得呢不要靠自己，靠自己呢不是一个得救的方法，我们唯有单单去靠耶稣呢，这个我们都要记得呢，常常摆在心里面。以至到这段圣经说什么呢？就是我们经历过这样去靠耶稣，我们就什么呢？是能够脱离了罪，能够在罪里面能够得到生命里面的释放。生命里面的释放。今天呢我们都常常我们觉得即究竟即怎样叫在信耶稣里面得自由呢？即我自己分享我自己的经历，就是我觉得即生命里面得自由，就是因为呢上帝给我们可以不再被罪那个观念去捆绑我们。我记得呢我 在我未信主之前呢，我自己呢都是很喜欢呢去赌钱的。咁呢個賭錢都係好多人都常常都會出現一個嘅習慣，好中意賭錢嘅時候，其實我就唔係好中意賭錢嘅啫，好似好奇怪嚇。個重點就係、是，即係我賭錢其實係為咗咩賭錢咧？唔係為咗賺多啲錢而去賭錢嘅。我嗰時候覺得我賭錢係為咗咩？證明我叻，證明我醒，證明咧我同你賭嘅時候我贏到你啊！即係話咧咩啊？醒目有智慧啊！我都挺喜欢人家赞我又醒的就是这样的，所以透过跟人家赌钱的过程里面能够赢到呢，就可以证明到这件事。但是呢当你初初是这样想，但是玩到这么上下呢就不是的了。不赌钱是怎样？被什么咬？被蚁咬的，整身啰啰挛啊，啰挛。特别那时候读大学的时候，我们有个休息室呢，是即是被同学休息的。我们逢亲一有空堂呢，就去那里呢就坐大点的了。即是大学新生活，千万不要学后生仔女。即是就是这样了。所以发现那时候就是什么呢？你初初以为你可以揀，可以做自己的方法，表明了自己啊，我要去赌定不赌。但是当原来发到某些日子之后，你发现原来赌不赌不是你控制的，你是不赌不得。我们生命里面很多的罪都是这样的，不犯不得的。初初你觉得我控制到你，但是到某些日子你发现他控制着你。我自己的生命体会都是这样，直至到当我真的信耶稣，即是信耶稣，我知道生命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主在当中的时候，我求主帮助我可以呢不再被这个赌博去限制。神很奇妙，就是也都藉着我自己信耶稣之后，特别 我决定去受浸的时候，受洗的时候，我 就做公开的见证，告诉人喂，我来紧十月呢我要受洗了，我十月受洗。我受洗了，就是跟朋友讲，我跟坐大一点的赌友讲，我说我来紧受洗了。哦，那我玩了这铺。那就是呢， 佢哋玩埋呢铺之后，当我受咗洗之后，佢真系冇再揾我，冇再揾我之后，我又冇觉得，如果我受咗洗之后，我又冇再啰啰挛。跟住我见到有阵时见到啲人喺度赌钱，我个心又冇恨咯。点解啊？因为耶稣帮我处理咗呢个我嘅坏嘅习惯，以至到咩啊？我有自由。我个自由系咩咧？我个自由就系我可以拣赌钱，系咪？我有钱就可以赌噶啦。我可以拣唔赌钱，但我有得拣，我有得拣赌同埋唔赌。不过，哎呀，我就系中意拣唔赌啊！我有自由拣啦，我唔系俾佢控制我。原来当我哋要愿意喺罪里面前死嘅时候咧，耶稣俾我哋真正嘅自由系好唔一样嘅。所以我自己好经历到，当我决定受洗嘅时候咧。我自己一个公开的见证帮助我更加去认定耶稣是生命的主的时候，我更加能够活出那份的生命。这个也是跟着保罗所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怎样去活呢？怎样去活呢？你会知道整个的受浸的过程就是什么？刚才说到浸落水里面好像受死埋葬那样，但如果我浸了下去埋葬了这个人之后怎么样？嗱，一陣如果浸啦，我撳咗佢之後，三分鐘之後，我拎一拎出翻出嚟睇下，喂，你點啊？咁應該都大鑊，我都俾人追殺係咪？啊，點解一定要升埋上嚟噶嘛？我哋喺個水裏邊升上嚟嘅時候，就仿似耶穌俾我哋嘅形象咩啊？我哋咩啊？復活嘅形狀。我哋見得到耶穌自己當日喺馬太福音都係咁樣嘅，耶穌就受咗個洗。跟住咩啊？佢随即从水里上来，从即从水里上来嘅画面就好似成个人入咗水，跟住喺水里边整上嚟咁样。咁所以我哋咧浸信会就倾向就认为咧嗰个浸礼比较完整嘅浸礼咧，就会系浸落水，成个好似耶稣咁从水里上来嗰个时刻。咁所以我哋都有从水里上来嘅时刻，啊就会见证到咧圣父、圣子、圣灵咧嘅同在。这个就是那个浸礼，耶稣就是在个浸里面都会站在水里面上来。那我们作为受洗的人呢，我们都会容许我们呢，跟着待会我们会升上来。升上来代表什么呢？进入另外一个阶段。另外一个的概念就是什么呢？我们活啊。我们活啊。这里说，因为我们知道什么？基督是从死里复活嘛。那所以我们都要什么？我们都要向神活着。我哋向神要活着。第八节话咩啊？我哋同佢同死，但系我仲有后边嗰句，我哋与基督同活。所以既然我哋归入咗基督，联合咗基督，基督活着，我哋都要活着。我哋要好好嘅活着。死亡系过去，活着系现在同埋将来。咁不过，你点样知道一个人系活着呢？你有一天看到强哥在这里，跟着的时候看到他合埋双眼，你想想你怎样知道强哥原来是活着呢？就怎样？当然是举手指埋去看看有没有气出来先，是吧？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就是原来我们怎么能够知道一个人活着呢？有没有呼吸啊？有没有呼吸啊？有没有气息啊？所以呢，原来我们在基督里面活着，其中一个明显的方法知道他活着，我们有没有属灵的呼吸。我们在初信班我们教过的了，如果大家记得初信班讲属灵的呼吸就是什么？我们一个人能够活着，每一天吸空气，随时随刻吸空气，呼空气，吸呼吸呼，但是吸什么？吸氧气。呼什么？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是什么？是我们不要的污浊的空气。同样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信徒都要什么？每一天让圣灵的气进入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每一天什么？如果发现还有些罪在纠缠，呼出来。一个认真的信徒表明了他在基督里面活着，就是每一天都要对付可能仍然有些紧余的罪，或者一些我们纠缠了很久的罪可能仍然要对付的，将这些罪呢交给上帝，求神帮助我们赦免我们，同时间每一天求圣灵 臨到你當中帶領我們的生活，這種就是一種屬靈的呼吸。我們作為一個受洗的人都是這樣，可以藉著這樣表明了一種新的生活。而那種的過程裡面就是什麼呢？那種的活著，這裡聖經裡面特別講的就是什麼呢？就是叫我們一舉一動有一個新生的樣式，死裡復活之後一個新的人。這個和合本的本就是和合本修订版的本，就是要我们行事为人都有新的样子。新译本就说，为的是要叫我们过一个新生命的生活。就是什么？我们怎样 walk， 一行出来一个新的生活。所以呢，我们信了耶稣，我们认真信耶稣之后，我们其实都是要认真过一个新的生活，一个神喜悦的生活。这种的 walk，我想又用另一首歌呢，就更加明白什么叫 walk。 就是不知道大家听过这首歌没有？听过没有？ 我唱一次吧，听过。 我试一下唱一下，不过我唱开 Sunshine 的，不是 Sunlight 的。他说Walking with Jesus, Walking every day, Walking all the way, Walking with Jesus, Walking with Jesus alone, Walking in the sunshine, Walking in the shadow, Walking every day, Walking all the way, Walking in the sunshine, Walking in the shadow, Walking with Jesus alone, Walking with Jesus always. OK， 我都是唱 alone 咁样嘅。我谂呢个首歌就系讲紧嗰个意味，就系点样去活着咧？我哋嘅新生命嘅样式就系随时随地，因为你已经联合咗啦，随时随地都系咁样去行出嚟，去俾人见得到。日头夜晚，晴天雨天阴天，开心唔开心，都同神一齐。呢种嘅生命会俾人见得到，旧嘅你已经过去，今日你嘅生命系好不一样。跟住我都想讲一个嘅弟兄嘅见证吓，我哋一个喺香港嘅弟兄嘅见证啊，即系我都为咗预备今日咧，我都睇翻我哋喺香港嘅时候咧，我教会里边咧有好多个弟兄姊妹咧受浸嘅时候咧都要交一个嘅见证嘅啊。其中咧嗰个嘅弟兄嘅见证咧，佢讲翻佢自己同样咧经历上帝俾佢一个新嘅生命。佢话翻咧佢自己喺未信主之前咧，其实咧佢真系他有拜其他的一些偶像的習慣的，他有拜其他偶像的習慣，他呢覺得呢這些偶像能夠幫到他。但是呢後來呢他就患了一個比較嚴重的情緒病。當患了情緒病之後呢，他的情緒失控和比較灰暗，甚至乎呢常常都想想死亡，常常都想死。这个弟兄呢，他就是这样呢，在他自己的、困境无助里面呢， 他真的呢好像 见到自己的、将来是一个黑暗来的。他经常都见到自己很多做得不好啊，甚至乎呢他亏负了家人的东西，包括了呢其实他赚了很大笔钱呢，他家人不知道的。一路呢其实每个月出粮的时候呢，都是有一部分呢钱是拿去还债， 他的太太是不知道的。一路隐瞒住，其实他面对了很多的压力，一路自己承担，所以呢跟着很多的情绪一路积在他里面。直至到呢，其实 他的太太和他的女儿呢，其实当时呢已经信了主。信了主呢，其实都有叫爸爸，不如你都信主啦，我们为你祈祷啦。但呢他当时呢仍然是坚持呢，他不会接受耶稣成为他生命的主。直至到有一日，佢个女咧就都觉知道佢爸爸有啲唔妥，咁佢走入，即系后屘咧有一晚咧，佢就系捉住咗佢爸爸，拉咗佢入佢间房，同佢爸爸讲，佢话：爸爸，我帮你祈祷啦，你将你自己交俾神啦，神会帮助你。就系咁样嗰刻，即系当时佢。即係俾個女兒去捉住去攬住佢嘅時候咧，佢覺得係好温暖、好舒服。但係佢仍然咧都唔覺得咧要接受耶穌成為佢嘅主。佢仍然繼續擺呢、這個即係有一位主喺佢嘅生命裏面啊，即係佢都知道老婆仔個女咧都係有咁樣，但係咧佢都未能夠去接受主。直至到有一日 嚇，有一日佢自己佢真係開始情緒越嚟越惡劣啦，嗰個情緒，你知道情緒有問題嘅咧，開始如果去到越惡劣咧，其實就係想揾最快嘅方法解決。而佢咧就係住喺當時咧天水圍嗰啲嘅公屋度嘅。啊，我天水圍嘅公屋咧就其中有一種嘅公屋咧係比較特別啲嘅，就係有鐵欄嘅，即係人咁高嘅鐵欄嘅。依家呢度冇嘢噶啦，但係咧其他香港大部分嘅屋咧應該係唔會有啲鐵欄係整曬閘嘅，係唔會俾你跳多落去嘅，係咪？但係咧唔知佢嗰只咧就係如果你熟嘅就係天耀村咧有隻公屋係咁樣嘅，就係咧。佢就係約得咁高嘅鐵欄，佢就係翻工嘅時候一落到去，見到咁嘅鐵欄，佢望落下邊，佢心裏邊就有把聲音同佢講：跳落去啦！好似咧就嗌佢要去到死亡咁樣樣。其實真係好危險，但係咧真係好得意就係當佢再去喺呢件事裏邊嘅時候，跟住佢再喊。在望住下面好想去跳的時候，突然間亦都同時間佢腦裏邊咧，佢閃起佢太太、佢個女嚇同佢即係嗰種即係傷心嘅模樣，令佢咧即係停止咗冇去做。但係咧呢種嘅思想咧，其實仍然反覆去到第二日，當佢經過同一個位置嘅時候，佢仍然諗下咧，佢想自殺。喺嗰個時候，佢先諗到一個嘅方法。他就自己低头祈祷，他说：亲爱的天父，求你帮我，带我出走这个，离开这个黑暗的地方。说完之后，他整身起鸡皮，整个人震晒，因为他没想过他会这样突然间这样向神祈祷。而当他这样向神祈祷的时候，突然间整身震一震之后，整个人醒一醒这样，接着离开了这个呢引发他跳下去的那个地方。是啊，他很困扰，不过他开始感觉到可以跟神去倾偈、去祷告呢，好像见到神是很真实在他当中。于是他一路一路在他生命里面一路去反复去思想、他愿意愿意认识主这件事情。就是这样、他靠自己的方法一路都没办法好转、直至到、他开始呢、跟着开始跟个女同埋太太咧，吓真系试下去翻到教会里边，亦都自己喺自己私底下里边咧去祷告。佢于是开始经历到咧，上帝开始改变佢嘅心，佢嘅心好似情绪稳定咗，而且仲笑得出。佢感受到嗰份嘅喜乐，感受到嗰份上帝嘅真实，于是佢就开始更加认真嘅翻教会。吓，跟住一家人一家三口就翻教会经历神。经历了一年之后，他整个的情绪病就已经是好转了很多了。神给他有喜乐，生命里面他很经历到上帝的祝福。所以他自己一直后来就是这样，他们最后就是他们在这个弟兄信了主一年之后，就一家三口一起受洗。我觉得那个时刻我自己都见到很感动，就是一家三口一起受洗，一个一个 归入耶稣基督里面。而歸入之後，嗰種生命嘅轉變更加係令佢哋更加越嚟越投入教會、投入侍奉，以至到佢本來係好唔開心嘅人，但係咧佢頭先話佢開始有喜樂，喜樂到一個地步就係個口咧收唔到啊，收唔到點樣咧？唯有參加敬拜隊，一個人把口好想讚美神，好想成日無時無刻都經歷到神好大祝福嘅時候，好想開口讚美嘅時候，於是佢覺得唱歌就係佢哋最好的方式去敬拜，去服侍上帝，就是这样去一家三口一起参加敬拜队。事实上他一家三口唱歌都很 OK 的。他的女儿只是上 TVB 的节目是拿了冠军的。就是出过红馆唱歌的。就是很厉害的，就是唱歌一起去敬拜队里面，哇，上帝好使用他们活出一个新的生命，因为他们面上那种喜乐，加上他们唱歌的声音，以至每一次在崇拜里面听到他们的声音，弟兄姊妹都深感安慰，经历到上帝的平安喜乐。原来就是可以由一个这样的低谷去到一个侍奉里面的一个高峰。上帝能够改变，但是你能不能够跟着上帝行呢？愿意顺服上帝，活出一个新的样式呢？ 盼望我们每一个都能够常常这样活出一份与神同行的一个这样的特质。最后其实在这段圣经里面的第十一节，其实是一个保罗在整个对话里面讨论里面最后带来的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就是我们今天思考的两个的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你们向罪当自己是死的。我们向罪要死，不要再被罪纠缠，我们将这些东西交给上帝，仿效耶稣基督的样式处理我们的生命的罪。第二个就是我们 要在我们往后的日子里面活出一份与神同在的生命，向神在基督里面，我们要当自己是活的，我们是一个活人，要有一种属灵的呼吸，每一天呼吸和上帝亲近，以致我们走出来就是整个上帝的样一样。这个就是保罗今天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生命的思考，就是受浸并不是有任何 magic， 有任何很奇妙的功效，一旦浸一浸水整个人不同了，不是，而是藉着他一旦当中的公开的见证，公开告诉大家我受浸了，找我打牌赌钱那些不要再找我了，即应该没有的，即是说所有你对我不好一点，我是属耶稣的了，你不要再搞我了。弟兄姊妹亦都可以咩？喂，我哋好正嘅教会生活，一齐嚟啦！你唔需要怕佢唔嚟，因为佢信耶稣，佢一定会嚟我哋教会里边咧，一齐彼此相交，翻团契，有好嘅生活，佢生命就经历改变。呢个系一个公开嘅邀请，公开嘅宣告，话俾大家听，系啊，佢系认真属于耶稣嘅。我哋一齐祈祷。好，亲爱嘅主，我哋去多谢你，因为咧你系爱我哋嘅主，你愿意为我哋呢班。即是患作罪人的人的时候已经愿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受死埋葬降在阴间，但同时间你都复活升天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显明了你是满有能力至高至大的一位，我们跟着你的时候同样能够进入天堂美地，因此我们就多谢你，让我们无论是今天的 Shelly 能够这样去见证你，或者我们其实在座里面有很多弟兄姊妹已经是受浸，表明了他们愿意这样去效法跟随你的，都求你一一去赐福给他们，让他们认定了他们生命里面怎样要活出来，帮助我们，求你就听我们祈祷，是奉耶稣名字而求，阿门。